最近南朝鲜的总统代理黄教安、傀儡政府各长官和一些外交安保问题专家聚在一起，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安保报告。傀儡集团在报告中指出，北方核与火箭武力的高度化造成了最严重的安保危机，将制定相互确证破坏战略作为应对措施，即直接开发核武器或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和尖端武器来遏制北方的挑衅。他们还在报告中指出，将用爱国者 SM3、SM6 导弹等各种手段形成五重防御网来拦截北方弹道火箭，还把只偏于美国、日本等国的北核外交领域扩大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虽然南朝鲜傀儡集团发表了一份针对北方核与导弹威胁的安保报告，但它是七拼八凑的，根本没有实际可能性，只不过是一份为我国无比强大的军事威力感到畏惧而编写的时代错误的对抗脚本而已。